第14轮比赛结束后的各方报道和评论在一两天里很快就出现了。如唐昊赛后踢飞矿泉水瓶这种事件，虽然也有被人捕捉到，但还不至于成为头版头条。输了也是主角，唐昊可还没有这样的地位。头版头条上无疑是对那些胜利者的讴歌。星星的第五个10-0，雷霆的团队赛战绩，当然同样拿下10-0的轮回也绝不会被遗忘。整体来说，14轮123分领跑，领先第二名的队伍24分，这绝对是变态级的成绩。这种强势注定了他们才是这赛季真正的主角。虽然目前有一些抢戏的，但是在电子竞技周报头版最显眼的位置是轮回的那个10-0，星星的还得往一边站一站。即便是雷霆战队的团队赛战绩比起轮回却也要稍逊。轮回战队14轮团队赛是全胜的，而雷霆却在第9轮的时候失手于黄蜂战队，团队赛的胜机缺了这么一阵，让人很是叹息。头版给予了领头羊足够的尊重，但在内版的详尽报道评论，星星和雷霆的内容还是占据了更多内容。毕竟轮回本轮横扫的对手只有一盏，在大家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比赛无惊无险，有什么好太多说的呢？但是星星和雷霆可不一样了，一个完胜了虚空，一个逆转了呼啸，这比赛内容多高级。在讨论完两队这轮的表现后，大家不约而同要关注的是他们的强势到底要到什么时候。目光扫下一轮，星星客场挑战青才战队，雷霆则是主场大战烟雨。星星的实力已经不会有人再去质疑了，和目前排名16积分46分的青才战队对敌，胜利已被视为十拿九稳的事儿。人们在关注的是星星能不能再出一个10-0。而雷霆主场对阵烟雨，烟雨战队近期表现起起伏伏，创新打法备受质疑，现在又与团队赛打得极为出色的雷霆，对烟雨的期待值人们也已经放得很低了。事实上，更多的人的目光已经越过了第15轮，因为在第16轮比赛，星星、雷霆这两支本赛季让人最为意外的队伍将在星星的主场展开直接对话。15轮比赛赶紧过去吧，不少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念想。只是日子总得一天一天过，比赛当然也是一轮一轮的打，15轮不可能转眼间就跳过。12月13日晚，第15轮比赛准时打响，电视台选择在这一轮进行直播的是百花主场对虚空的一场比赛。最终百花战队以6-4的比分艰难战胜了虚空战队，两队在积分榜上的排名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第8和第9虽是邻居，但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区别。同轮进行的比赛中，最终比较让人意外的是蓝雨战队客场4-6小负于鹤舞战队。在单人赛事大优的局面下，团队赛却意外失手，这一失手让本局积分榜第2的蓝雨战队一下子就滑到了第5位，而蓝雨的下边则是这一轮后又向上前进一位的星星战队。星星最终是在客场9-1大胜了青才，人们特别惋惜没有再多一个10-0。巧合的是，轮回战队本轮的比分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1，他们的对手是301队。霸图、微草两支豪门都以8-2击败了各自不算强的对手。而又一场让人意外的比赛是呼啸战队，上轮被雷霆逆转后，本轮再遭尴尬，他们被黄蜂战队在主场以7-3给击败。这一次唐昊没有再提什么矿泉水瓶，而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作为队长的他干脆就没有出现，由此可见他对呼啸近几轮的表现得多么的不满。 胡啸已经是经历了三连败，名次一路下滑，现在位居第七位，甚至已被星星超过了五分。但要客观来说，呼啸这三轮分别面对百花、雷霆和黄蜂，都是有一定实力，甚至可以称为强队的。在团队赛一场就能决定五分去向的情况下，呼啸这三轮中分别拿到了三分、四分和三分，如8-2、7-3这种比分看起来分差好大，但由于团队赛就能决定五分的去向，这两种分差事实上是比赛中出现几率最高的。8-2的比赛，团队赛朝另一方一倒，那就成了3-7。同理，7-3的比赛，团队赛朝反向一倒，那就又成了2-8。悬殊的比分实际是荣耀比赛的赛制所决定的，和足球打成7-3、8-2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呼啸连输的这三轮是这样的比分，可以说他们的实力还是有基础的，不过连续三轮不胜还是产生了一些质疑。不过相比起来，呼啸战队自己的反应就已经足够大，二连败的时候队长唐昊就已经接受不了，三连败更是连记者招待会都没心情理会了。 我想连输三轮应该至此为止了。 队长没来，呼啸副队长刘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着。是的，刘浩，曾经嘉世的副队长，交换到雷霆后担任过雷霆队长，夏天自由转会到呼啸战队，渐渐确立了位置后，在原副队长方瑞离开后，刘浩被呼啸任命为了副队长。毕竟刘浩有实力，也有一定的资历，副队长、队长之类的都担任过，有这方面的经验，在呼啸战队看来，他是可以成为唐昊身边的好帮手的。比如现在唐昊发怒不来记者招待会，刘浩好像很习惯的样子在席上侃侃而谈，好像那个队长真的从来没存在过似的。大家开始有点诧异他这份气度，但是转念又一想，对哦，这种事儿刘浩当然是特别习惯的，因为早在嘉世的时候，嘉世队长叶修就是从来不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从来就是他这个副队长在队长缺席的情况下应对媒体。记者招待会被队长放鸽子，刘浩身经百战呢，能不从容吗？娴熟地应对着媒体，并坚定地表示下轮呼啸必胜。记者们一番赛程表，下轮呼啸主场对阵翼展，本来这三轮的比分就未必能说明呼啸有多弱，下一轮只要心态没出问题的话，拿下翼展对呼啸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呼啸的队长、呼啸的核心、以下课上的唐昊好像有点受不了目前的挫折呀。 我一点也不担心， 刘浩继续从容地说， 队长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胜利，所以对失败也比任何人更为感到羞耻，只要到了该比赛的时候，他依然会是那个不为一切追求胜利的人，我坚信这一点。 回答得好啊，一旁的呼啸新闻官真是太欣慰了，对于这次战队的副队任命特别感动，想想这之前那么多年呼啸的副队长方瑞，那真是个不着四六的家伙呀，经常在记者招待会上胡言乱语，一点作为副队长的端庄都没有，好多次新闻官自己都想冲上去打他了。作为新闻官，从自己需要承担的事务角度出发，呼啸这位真觉得方瑞和刘浩之间有着10000光年的差距，至于全明星还是非全明星什么的，对这种事儿有帮助吗？完全没有吗？在刘浩得体的应对下，呼啸队长唐昊连败之下的失态终于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发布会结束离开时，呼啸新闻官对刘浩一挑大拇指，凑上前去和这位呼啸新任的副队长攀谈起来。连败的呼啸是这般景象，而意外失手的蓝雨战队呢？ 蓝雨战队在赛季初的表现可是相当强劲的，除了客场被轮回7-3击败以外，无论是面对微草还是霸图，亦或是呼啸，他们都能笑到最后。但是就在这摸底阶段过去以后，蓝雨是比较明显的一支结束了蜜月期的队伍。第11轮3-7客场不敌百花战队，第12轮主场单人赛事打完，5-0的漂亮领先之下，被雷霆战队5-5给追平。第13轮客场4-6被黄蜂击倒。再到这一轮，在鹤舞战队面前，蓝雨竟然也会落败。这几轮里就是这样的表现，蓝雨本来也是居于积分榜第二的，可见在开局阶段，蓝雨咬榜首轮回还是咬得挺紧的。但是刹那间，24分的差距，再到第15轮结束，蓝雨干脆是从积分榜第二连坠3名，滑落至了第5，和第6名的星星只差5分。5分，这在荣耀联赛里往往可就是一个回合的事儿。蓝雨的不利局面也不止在这一场，而是这一阶段的。但是蓝雨战队到底没出现唐昊那种踢瓶子玩消失的表现。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的队长，他们的核心依旧很平静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蓝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 我觉得只是运气不太好而已， 蓝雨队长郁文洲笑着说。 如果这样可以攒起来人品，在季后赛里给我们好运的话，那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呢， 郁文洲接着说。攒人品，记者们哭笑不得，这还真是一个不科学的解释啊。不过郁文洲刚才说到了季后赛，说起来蓝雨最近的节奏可都让人有一些为他们的季后赛席位感到担忧了。但是人也没有刻意去强调什么必然性，只是这么很随口的将季后赛轻轻巧巧的带了出来，好像该吃饭了一样简单。这也是一种很强大的自信呢。